首歌。 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约会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，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美点，从主光照入露台擦眼令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牵圈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 让我在 再耀眼，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护墙第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征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居士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护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征，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